大家好，那我先念三宝的功德，然后收戒。我看那个我们的时表上面有些收戒第一。那我念三宝的功德，你们可以跟着我。如果那么达斯巴格瓦托阿哈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那么达斯巴格瓦托阿哈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那么达斯巴格瓦托阿哈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伊提毗娑巴格瓦阿哈哈。Samma sambuddho vin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 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ng buddho bhagava ti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chattang veditambo vinyuhi 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g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go Nyāyapatipannano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Sāmīcipatipannano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Yadidāṁ chatāri purisayugāni artha purisapugala Ese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Āhuneyo, pā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ng punyakhetang lokasa Tiyevang buddhang sarantanang dhammang sanggang chabikavo Bhayamva chambitattamva lomahamso Nahesatiyati Na Pinchang在传统的佛教的国家长修的开端就是受戒，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决定，依照你们的兴趣，你们可以说八戒，我念八戒，长修的时候平常是说八戒，不过第六戒就是 Vikala Bhojana， Vikala Bhojana 叫做无后不吃，不是那你们自己自己能够决定，你们如果你们不要收这种戒，他们告诉我这里慈悲他们给大家方便，如果要晚上习惯用餐，特别我们要强调定的修行，定的修行身体要有力气才能够修定好，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收戒还收第六戒还是不收第六戒，不收的话，那你们很简单的，你们不跟着我说，其他的戒就是应该没有问题，在这里就是修放心，放心属于八戒里面

皈依也是皈依也是三次，最后结，次第就是这样。那要求结的意思你们都知道吗？还是要翻译？要翻译吗？好，那第一是 Okasa， Okasa 叫做机会，Avakasa， 梵文有没有巴利文还是梵文的学生？没有关系。那 Avakasa 还是 Okasa 就是机会，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跟缘起有关系，对不对？佛依照阿含经在波地树下，他诋毁什么法，他实践什么法，就是实践缘起。所有的实践的法都是缘起法，守戒也是缘起法，道修道也是缘起法。所以第一就是缘起，就是因缘。有什么因缘？就是和尚有资格守戒的和尚在，所以他刚才我有说明，他是代表三宝的理想，就是究竟解脱的理想，所以他有资格给在家人受戒。如受戒就是如法的修行，究竟法就是涅槃法。涅槃法的修行是靠缘起的了解，没有缘起的了解，那不可能我们会诋毁这个究竟法。所以 Okasa 有机会，和尚在，他有资格给受戒。阿含班的我总之，好不好？如果我的翻译有问题，请提醒我。没有问题，对不对？阿含班的提萨拉内那萨哈，跟三皈依在一起，提萨拉内那萨哈，阿当吉甘。Upozata silam 就是八戒， Upozata 戒八戒，要求和尚慈悲给我，三次给我受，然后八戒的意思大家知道，还是要翻译。第二是不杀生，对不对？第一是不杀生，第二是不偷，第三就是如果是八戒，那就是方心，修方心，清楚。第四就是口业清净，口业清净就是不欢喜，不粗鲁粗话，不粮食粮食，不记忆记忆，气意。阿弥陀佛， 不简单。第五是什么？不用那些让，我们的心模糊那些，像揪还是突，因为如果我们用和揪，吸那些，突，那就没有办法修，不贪不嗔，特别不执，就是来保护戒，就是第五戒。第六就是无后，法师慈悲，他已经学，那我就不用那么辛苦。阿弥陀佛。无后啊，故不是，然后第七有一点复杂，法师慈悲些，我不用翻译。其实是两个结合在一起，第八就是很简单，不坐在很高的，那 OK， 大家知道。那第六节，不需要手，如果你们觉得特别老人家力气不够，一定刚才我有说明，特别修沙玛达，四无量心是属于虽然四无量心在所有的定里面，定的方便里面，注意跟智慧有关系，智慧注意发达，还是它是得别定学的范围，所以来修定修止，我们身体一定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很难修定，所以有需要的话呢，不必受第六戒，你们简单的不跟着我说，那你们就没有说，这个方便好不好？那其他的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都有来这里目标就是修行，那些都是修行的方便而已，没有别的因缘。如果不是哪里放心 Brahma， 他有没有些梵心，就是为什么梵心？因为梵是定高天人，高天人叫梵。为什么他们叫梵？普通的天人、愚界的天人，他们不叫梵。只有世界的天人，还是无世界的天人，他们叫做梵。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因为他们是心化身的，他

我是用巴利文，那些翻译我们都有，那你们只要跟着我说，很简单，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苦难。好，那请跟着我说，先南无大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次，你们说。Ukasa Ah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angikam Upozata Silam Yachami Anukampam Katwa SilamDetha Mebhante 第二次 Dutiyampi Okasa Ah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angikam Upozata Silam YachamiAnukampam Katwa Silam Detha Mebhante Tatiyampi Okasa Ah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angikam Upozata SilamYachami Anukampam Katwa Silam Detha Mebhante 好，那第一步我们已经有做，第二步就是皈依，也是三次。Buddhang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Saranagamanam Sampunam 你们说阿玛班德那个三皈依结束，现在你们跟着我，说，八戒，第六戒，你们自己决定，要收不要收，要收的话，那你们跟着我说，不收那就不收，很简单。 知道哪个是第八戒？ 第六个是我会告诉你们。好。巴那提巴达。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Adinna Dan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Abrahmachary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Musavada Farusavacha Pisunavacha Asambina Palap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ura Meraya Majja Pamadathan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现在，第六，你们自己决定，Vikala Bhojan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Nacha Gita Vadita Visukadasana Mala Ganda Vilepana Dharana Vibhusanatay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Maha Sayana Ucha Sayana Vere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那现在也八节结束了，全部结束，那剩下和尚鼓励大家安排每天的生活，依照八还是七节的意思，不翻译。为什么不翻译？一定要了解，在我们佛教里面，修真念就是不翻译，不修真念就是翻译。佛在《法句经》有一颂说，Appamado amatam padam pamado machuno padam ye appamata namiyanti ye pamata yatta mata 那意思是不翻译就是不是甘露，翻译就是是man，是住怎么翻译？是的，是道。我们翻译，那我们就修是道，不修甘露。也阿巴玛达南米安蒂。如果我们不翻译，那我们就不是。如果有翻译呢？虽然还活的。在法里面已经死掉了，就不存在。所以，修法就是修真念，修真念就是不翻译。所以和尚最后，鼓励大家安排每天的生活依照，八戒八法的意思，不翻译。那我说，然后你们说什么阿玛班德一定会不翻译，这样才能够受大力一大快乐，好不好？ 那我再看时间表，我们的时间安排，我这样建议，晚上我要开始，8点到9点，晚上是正式的开始，那晚上我就要讲特别是无量心的理论跟波罗蜜，跟他波罗蜜的关系，在波罗蜜修行的关系。所以晚上我要特别讲南传佛教波罗蜜的修行，这了解。其他的时间，因为使用的方法，有很多说要修一招次第，方法，这个特别是无量心的修行很有次第，不能够马马虎虎，要依照次第学。所以我每次早上到晚上，一方面我会说明一些适用的方法，然后我们一起用功，好不好？晚上就是讲理论波罗蜜。那可能你们已经知道，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在南传佛教自心metta 也是十波罗蜜里面十波罗蜜之一，而且很重要的波罗蜜。可能我先说明南传佛教是波罗蜜的次第，跟北传佛教汉传佛教有一点出入，其实意思还是一样，是波罗蜜还是跟汉传佛教所讲的是波罗蜜还是六波罗蜜，修行的内容还是一样。南传佛教讲是波罗蜜是哪一个是波罗蜜，一定要知道，依照南传佛教的三藏经，佛，他发心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发心？他是苏梅达，苏梅达中文他们翻译怎么样？他是婆罗门的一个很有财物的大婆罗门家的一个儿子，不过他对世间的快乐完全没有兴趣，他没有结婚，他只是招呼他的父母。后来他的父母完成以后，他又出家，他的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已经很发达，他的波罗蜜已经很发达。不过真实的他又发心什么时候？依照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东洋的道理， 没有直接看见佛，那不算真的就是无上波地的多因缘之一，就是一定要直接遇见佛，收他的机手，他苏梅达那个达波罗门儿子，他有直接遇见迪邦嘎嘎，迪邦嘎嘎，怎么翻译？南登佛，的时候，他因为他的波罗蜜的修行已经很发达，他不是普通的凡夫，他已经有能力成罗汉。他的波罗蜜够发达来成罗汉，不过他遇见那个迪邦嘎拉佛的时候，他决定他也要变成跟他一样，所有的佛都是一样，他们的境界是一样。那那个时候他也有受记述，他有真实的发心，以前他已经有发心，不过真实的发心就是跟直接遇见佛跟受他的记述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发心的时候，他是思维成佛所有的法，布达嘎嘎嘎达玛，我们所需要修的法来成佛，他就是思维那个是波罗蜜，他就知道迪邦嘎拉他成佛，因为他是修无量劫那些十波罗蜜，他修十波罗蜜依照他们的次第，他也思维那个次第。在南传佛教关于波罗蜜的修行，关于无上菩提的修行资料比较少，只有查理达比达嘎跟阿含经的一些随注解，注解里面可以找到关于波罗蜜的资料，特别查理达比达嘎新微章的注解讲比较详细波罗蜜的修行。然后最重要就是本身故事不管是北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所有的佛所修的修行的了解的基础，我们可以找到在本身故事，特别本身故事的注解那依照本身故事的注解，依照查理达比达嘎，佛就遇见迪邦嘎拉佛以后，他是思维是波罗蜜依照他们的次第。为什么依照他们的次第？因为越 前面的是后面的条件，如果没有修前面的，不能够修后面的，就是这个道理。哎，那第一，哎，也是最容易修的波罗蜜，就是布施，嗯，哎，第二就是戒波罗蜜，哎，跟北传佛教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出入。哎，第三波罗蜜就不一样，第三波罗蜜，哎，是哎，Nekama 叫做出离波罗蜜。什么道理？我们已经知道，南传佛教是特别重视阿含经，所有的修行，连波罗蜜的修行，一定要跟阿含经的道理相应，跟阿含经的意思。不会有出入，所以依照阿含经，也依照本身故事，因为修戒才能够了解觉圆满的条件就是出离，出离没有出离心，那不可能会有。定学跟回学，定学跟回学的条件就是我们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不管我们是修声闻道，还是修度觉道，还是修菩萨道，所有的道都是靠出离心，没有出离心，没有道。就是真的道是在佛法里面，就是特别让我们体会超越世间的境界，就是究竟法。那体会究竟法一定需要出离心。出离心怎么来？因为我们修戒，我们了解，在这个世间的，我们，在，在家人的情况很难修戒圆满，没有办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自己这样思维？因为来能够能够找到好工作，能够做好生意，一定会犯戒，不可能不犯戒。那出离心是因为戒，戒学戒波罗蜜的结果。有出离心才会有智慧。其实出离心、出离波罗蜜，其实是定波罗蜜。因为不可能我们能够修定，如果没有出离心，有出离心才我们能够修定，没有出离心不能够修定。因为有出离心才能够习诸少欲，习诸少欲是定的条件，修行的条件。其实也是修，也是定的境界，因为 修定就是修少欲习住，我们没有少欲习住，没有不可能能够修定。那所以出离心有两种，当然有时间出离心，时间出离心就是修定，有出世出离心，出世出离心就是修四圣谛，修内观。所以有出离心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够所有的其他的波罗蜜才能够明显。没有出离心那就没有智慧，一样的道理，不管我们是修什么道都是一样。声闻因为有出离心，所以它是为四圣谛，是为无常苦无我，远离无常如涅槃。菩萨如果是修无上菩提呢，因为出离心就是修什么智慧，是为空的智慧，对不对？道理是一样，所有的智慧是靠出离心，没有出离心不能够是为空，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出离心是智慧的因缘，智慧有智慧才能够精进，所以精进是第五波罗蜜智慧以后，因为我们有智慧才能够精进，在我们的精进能够成就，没有智慧精进不能够成就，对不对？那有精进，因为有精进才能够忍耐，忍存，就是这个道理。没有精进不能够忍，特别人法是最高的人。那我们能够人在我们能够跟真实跟真理相应，所以在南传佛教人波罗蜜以后是真实波罗蜜还是真理波罗蜜。有人在我们的我们的心有能力跟法相应，人所有的不方便在做善事，在利益众生的修行，菩萨的修行就是无上菩提的修行，就是利益众生的修行，在利益众生的修行修善事的修行，要有人才能够顺真理，对不对？真实我们 跟真实相应，才能够有结义，才能够有结心。所以真实波罗蜜以后就是结义波罗蜜，还是结心波罗蜜。我们明天开始会讲比较详细那些波罗蜜跟四无量心的修行的关系，现在提到他们而已。那第九波罗蜜就是我们所要学，今天开始就是 Metta 波罗蜜、痴波罗蜜。所有的波罗蜜的条件，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一样，他们是特别强调所有的波罗蜜的条件就是大悲善巧方便。北传佛教方便也变成波罗蜜，善巧变成波罗蜜。其实南传佛教也是这样讲，就是方便波罗蜜跟大悲波罗蜜，就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条件，所有的波罗蜜的基础。如果波罗蜜是波罗蜜的体，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真的利益众生，就是领导他们往菩提，对不对？领导众生往菩提，就需要慈悲，需要方便。没有慈悲，没有方便，不能够领导自己，领导众生往无上菩提，南菩提，所有的菩提的条件是波罗蜜，没有波罗蜜，没有菩提。不过无上菩提是靠大悲的大方便。痴波罗蜜，痴波罗蜜是佛继续修，虽然他已经有能力成罗汉，他继续修所有的功德，因为他的慈，他离不开众生，因为他爱众生，对不对？那爱特别佛陀的清净的爱，没有染的爱，无缘爱。佛不需要什么所缘来修爱，他的爱是自然的爱，无缘的爱，无缘的慈悲。那这个无缘的清净的慈悲只能够成就，如果我们有舍，所以最后是舍波罗蜜，有舍在爱不能够受染。舍也是菩提的内容。我们现在如果还没有菩提，就是因为我们的舍不圆满。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不管是什么菩提，是声闻菩提、度界菩提、无上菩提，所有的菩提的因缘就是舍圆满。 没有舍眼门，那没有 body。 有 body 的人对所有的境界流门的境界连续不断的修舍，他们放下，所以不受染。我们因为放不下还会受染，对不对？境界的染。所以第十波罗蜜就是十波罗蜜，这个才是最高的境界，波地的境界。不过那个佛陀的波地的境界的条件就是慈悲圆满。慈悲圆满的条件就是那些前面的所有的波罗蜜圆满。那简单的说，南传佛教里面那个持波罗蜜也是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便的，跟解脱的境界是不能够分开的。佛陀的大慈悲就是他的波罗蜜圆满的重要内容。持波罗蜜跟所有的波罗蜜，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是讲同样的道理。好像刚才我有讲，戒学不能够圆满，如果定学、慧学没有圆满，定学不能够圆满，如果戒学、慧学不会圆满，等等，同样的道理，所有的波罗蜜不能够圆满，如果前面的波罗蜜不圆满。所以慈悲圆满一切波罗蜜圆满，舍圆满一切波罗蜜圆满，精进圆满一切波罗蜜圆满，这是佛陀的境界。所以修持波罗蜜，持波罗蜜能够圆满，条件是所有的其他的波罗蜜圆满，其他的波罗蜜不圆满，那持波罗蜜也不能够圆满，结果没有无上菩提。菩萨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连续不断的修波罗蜜圆满的修行。所有的波罗蜜都有互相的关系，不能够修持。如果我们不了解持跟别的波罗蜜的关系，在持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道理。修持就是修一起修所有的功德，重要功德包括在里面。在清净的爱的境界就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佛教所谄媚的功德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修持的修行，如果持要圆满，那一定要配合跟所有的功德的修行，特别跟戒学、定学跟慧学，这也是持经持经的内容，就是说明这个道理。那现在我估计不讲，明天我开始讲那些波罗蜜的境界。现在是讲 吃菠萝蜜的好处好不好？吃菠萝蜜的好处，佛耶稣在本身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也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正义阿含经有一个经，叫 Metta Anusamsa Sutta， Metta Anusamsa Sutta 就是，佛说明此修行的利益，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开始修，自心观，使用的方法，先我要鼓励大家，好像受戒一定要了解戒，修，吃要了解吃，吃了解吃就是了解吃的好处。那在，在本身故事里面有一个本身故事叫德米亚扎达嘎。德米亚扎达嘎是说明，怎么自心的修行能够利益我们。如果我们努力学，用功学，用热忱学，要不要听？那我有带那个翻译，那我先送巴利文，再我看书，不然我自己翻译阿弥陀佛太苦难，我看书。那我念，希望我还能够记得。我以前在斯里兰卡有常常诵，现在已经二十多年没有。那这是德米亚扎达嘎，佛是禅眉，自信。南无达斯巴格瓦陀阿拉哈陀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陀阿拉哈陀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陀阿拉哈陀萨玛萨姆布达斯。Bahuta bhako bhavati vipavutto sakaghara bahunam upajivanti yomitanam nadubati yam yam janapadam yati nigame rajadhaniyo sabatha pujito hoti yomitanam nadubati nat tasachora pasahanti na atimanyeti khatiyo sabatha pujito hoti yomittanam nadubati akudo saggharam eti sabhaya patinandito jnatinam utamo hoti yomittanam nadubati sakatva sakato hoti garu hoti sagaravo vanakiti bhato hoti yomittanam nadubati pujako labhati labhate pujam vandako pativandanam yaso kitincha papoti yomittanam nadubati agiyatha pajalati devata vavirochati siriya ajahito hoti yomittanam nadubati gavo tasa pajayanti khete utam viruhati devutam viruhati namo tasa pachayanti khetam utam viruhati Sabe amite tagati yo mitanam nadubati Dharato pabatato va rukhato patito naro Chuto patitam labati yo mitanam nadubati Virulhamula santanam nigrodameva maruto Amite napasahanti yo mittanam nadubati. Omitobo. 我看书。那Bahuta bhako bhavati tamen fani zu wei tu shi zhi。那意思是他们翻译的比较不简单，我们翻译很简单。他以利自己家，他离开自己，虽然离开自己的家，他多识字，他吃很多，他不会肚子饿，离开自己的家。肚子不会饿，为什么？因为他到处有朋友，对不对？我们现在要学怎么变成自己的朋友，到处做朋友，所以我们离开自己的家，肚子不会饿，好不好？Bahuna upajivanti, 许多依靠他，修咨询观，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有能力，帮忙很多众生，所以很多众生靠我们，很多众生依靠我们，我们到处顺利，到处没有障碍，对不对？不，有米达南那杜巴蒂不欺朋友之，如不欺朋友，欺就是欺骗的欺。如果我们不欺骗朋友，不欺骗朋友，就也是不欺骗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学佛来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他。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他，最好的方便就是修自心观。明天我们可以讲，修自心观要从自己开始，爱，自己知道怎么爱自己，就也是，知道怎么不欺骗自己，我们怎么害自己？因为我们欺骗自己。我们怎么爱自己？我们不欺骗自己，有没有道理？那，多多修，四无量心，多多特别，多多修自心观，就是不欺骗自己。不欺骗自己，就是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才能够利益他。怎么利益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才能够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有没有道理？ 有。 那明天我们一定要用热忱，要用决心学，好不好？那第二是，无论去何国，世人已完毒，到处受尊敬，不欺朋友者。如果我们多多修自心观，不管我们去什么国家，我们去什么地方，到处 众生能够尊敬我们，因为爱众生就是尊敬众生，不爱众生就是不尊敬众生。来强调这个道理，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佛性，对不对？佛性了解，佛性就是尊敬众生，尊敬众生，爱众生，到处能够受尊敬。那阿萨丘阿巴萨罕提那阿提摩耶提卡提欧，只不强迫他。如果我们多多修自心观，那对不对？只不会强迫我们。很多故事佛他的弟子修自心观。那些黑道变成他们的朋友，贼第四神，对不对？二神，哎呀，这个出家人分不出来，贼第二神。多多修自心观，那连罪连那些不好人都会变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是用爱征服他们，不简单。本身很多很多故事，有时间我们会讲一些，好不好？王不惊是他，不惊灭他。我们多多修自心观，那那些政府干部也都会尊敬我们，因为他们都会被我们的爱、我们的亲近的境界会受影响。总要超越一切敌人的敌。我们修自心观，自心观的修行，明天我们会开始讲。第一，自心修行的缘是什么缘？缘我一切众生没有敌人，对不对？那修自心观，那就渐渐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到处没有敌人，所有的地方的众生都会变成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会超越一切敌。自心的修行就是超越敌的修行。所以第一缘就是缘我没有敌人，缘一切众生没有敌人。阿库多萨卡兰埃蒂不分怒回家，什么意思？一定要了解修自心观，要从 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从亲人开始，从我们的环境开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如果是出家人，我们的身段，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亲人，所以修自性观很重要的道理，要从自己来跟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样如果修自性观打回家，在家里面只有朋友，没有什么冲突，自性的境界就是为什么跟智慧修行的智慧相应，因为自性的境界是超越，不但自性是无量心的境界，是超越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最厉害的冲突是在哪里？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我们所爱的人欺负我们，我们不能够忘记，对不对？陌生欺负我们，我们就很快能够忘记，有没有道理？修自性观一定要从自己开始，从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回家，大家朋友，我们住的地方，大家朋友，所以回家快快乐乐，因为多多修自性观，机会受欢迎，因为有自性观，所以里面没有冲突，外面也没有冲突，所以到处受欢迎，在多人里面不会觉得怖畏，所以因为没有怖畏，没有冲突，所以到处受欢迎。会不会这样学？我们试试看。渐渐，不能够一天之内，要多多练习才能够这样，对不对？ญาติ nam utamo hoti， 是自善亲族，所以在他的家人里面，他是最好的。Utamo 就是最好的，ญาติ就是家人，在家人里面他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是最好的？有什么冲突？有什么矛盾？那他到处能够用自性观处理，所以他变成在他的家人里面最好的、最尊敬的。他们家人有问题一定会，还是他的朋友有问题一定会来找他。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很多人依靠他。萨嘎多啊，萨嘎多好的，修自性观，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尊敬自己，尊敬众生，这是爱清净的爱的条件。我们不能够修了解清净的爱，如果我们不尊敬自己，不尊敬他。所以尊敬之受敬，因为他尊敬他，所以他也尊敬他，这个道理。 修爱就是，我怎么能够爱众生？因为我尊敬众生，我不尊敬众生，没有办法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如果我不尊敬众生，我没有办法爱他们，我要爱他们，不过我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悲，没有方便。嘎古吼迪萨嘎嘎吼，中中之受中。嘎古吼迪萨嘎嘎吼，他又翻译中中之做，嘎古就是，嘎古的意思，巴利文还是梵文是中，中，什么中？功德中。因为，因为他重视众生，所以众生重视他，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翻译比较好，比较清楚。Vana kiti bhato hoti yung yo zang shen yi， 那意思是我们多多修这个清净的爱 metta。那我们的命意变成很好，vanna 其实意思是我们变成很，我们也可以翻译我们变成很，我们一方面变成很美，里面美，一方面我们的命意变成很好，心里面的，心里面有功德的人，特别亲近的爱的人，他们的命意很好，因为，导演自己，导演众生，所以，不美丽，心不美丽，所以命意也不好。如获之焉饶，如天神观照，吉祥不舍离。意思是，我们多多修自心观，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也会发光。因为，我们顺很美丽的境界，所以吉祥不舍离，不舍离我们，在什么情况吉祥能够离开我们，我们变成不吉祥，因为，不美丽，对不对？里面美丽呢，渐渐都变成吉祥，里面不美丽呢，不吉祥。虽然有会有很多财物，还是不吉祥，因为里面不美丽，对不对？牛为他出生。在印度很重要，在以前在印度，财物就是多牛，有多牛就是有多财物，如果我们有慈悲，我们有慈心，那牛为我们多多生肚子，对不对？没有慈，那牛就不生肚子。如果先肚子那那些肚子不可爱， 肚子什么？在印度，如果你们有住印度乡下，牛是好像属于家丁，他们睡觉在房，有的时候在房子里面，跟主人一起吃饭，如果在印度以前，他们什么叫牛奶，叫挤牛奶啊，挤牛奶的时候，他们先给肚子喝，肚子喝饱以后，他们再用那个肚子喝饱以后，那个牛的牛奶就变成爱的牛奶。爱的牛奶的味道跟冬阴牛奶 台湾冬阴牛奶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一定要喝爱的牛奶，爱的生的牛奶，那很营养，感觉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喝这种牛奶？现在很难得，对不对？有，慈心观有慈悲，爱，因为我们的爱，清净的爱，那牛就，给我们爱的牛奶，为我们生很多肚子，那我们的财物越来越大。可得无当为无哈的，中天地增长。那个也很有意思，有爱的人，他们的手，他们的脉，他们的头的味道，跟没有爱的人的那个食物的味道不一样，连动物，他们会了解这个。亲近的爱的厉害，一定要这样相信。现在多半人不相信，所以我们的事物的品质跟以前不一样。如果对那个我们所种的事物，我们有爱心，不是来贪利，我跟用自心种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就味道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不达那么法拉阿斯那的，是用此一果。意思是，因为他有爱，亲近的爱，关于他的家人，他的亲人，所以，他能够欣赏，他的儿子，他的多多儿子的财物，他，成老就很安全。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他的小孩一定会照顾他，因为他管理他们有爱。达里多巴巴达多啊，人从通火山从书山跳落，落至的诸佛，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有自信，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苦难，会出事，还是会落下， 结果最后还会好。这是咨询官的大秘密，不但咨询官，也是无量心的修行的大秘密。以前的人，特别在印度，他们相信，我们众生是安全，因为那些修行人修慈悲管理我们，所以我们安全。多多修慈悲，那到处安全。虽然出世，最后结果还会好，不但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如果多多修自心，多多修四无量心，那自己一切众生都会受大利益，会安全。什么是大利益？就是安全。什么是最可怜的情况？就是不安全。什么力量做我们安全？就是这个自心清净的爱，有清净的爱到处安全。虽然面对一些苦难还是很安全。为什么？可能下个我送咨询官的是一个利益，今天只是鼓励大家修，所以再是一个咨询官的利益，有讲很清楚。为什么咨询官的修行让我们一切众生安全？